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里，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巴西。虽然数字显示巴西已经开始逐渐走出经济衰退，但目前巴西全国的公务人员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重。新的一年里，他们期待能够按时发工资。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纽约，来关注纽约上班族们十分热门的一种午餐方式 Meal Pal。 另外呢，还要来关注2018最新发布的流行色是什么，您可以先猜一猜。节目的最后，一块走进加拿大的一个大家庭，九子之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巴西。记得在2017年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为您介绍过，由于巴西深陷经济危机，导致当地的文化事业拨款大幅度缩水。巴西国家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呢，在表演之余，居然要靠开出租汽车来维持家用。半年过后呢，巴西持续了2年的经济危机有所缓和了，但是积累下的问题依然会在2018年继续影响巴西社会的方方面面。眼下在巴西的里热内卢，有7万多名公务员还在盼着领取2017年那没有发完的工资。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布鲁纳是里约教育部门的一名公务员，当他2014年入职时，单位待遇优，职业发展前景好，但仅仅4年的时间，情况就急转直下，领薪水都变得困难。 Mas dezembro não existe data para pagamento e ao longo do ano passado a gente chegou a ficar com 4 salários。 从去年开始，巴西教师、警察、文化机构等各行业公务员工资迟发现象频繁，目前包括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在内，里约州政府共拖欠了7万名公务员的工资或退休金。 Uma combinação de elementos aí que explicam a crise, né? O endividamento aí de grandes obras que você teve no período recente, janeiro tem a receita de royalties como uma das suas grandes receitas e evidentemente na medida que o preço caiu, isso reduziu essa receita do Estado. 工资迟发现象的频发还一度导致行业罢工、游行示威等。巴西北大河州的军警和民警连日来一直通过罢工抗议欠薪。北大河州政府宣布整个州进入公共安全灾难状态，有效期为180天。巴西当地媒体报道称，罢工期间社会治安急剧恶化，盗窃案和暴力事件大幅增加，100多人遇害。 刚才的采访中，巴西里约教育部门的一位公务员布鲁纳说呢，自己去年11月、12月的工资都还没有发，另外去年呢还曾经出现过连续4个月迟发工资的现象。巴西经济学家阿德马尔说呢，这个问题是多方面导致的，比如之前里约举行了一系列大型赛事，欠了很多债务，再有就是巴西十分依赖石油收入，国际油价的下跌使得政府收入是备受影响。现在巴西里约州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分期付款计划，对拖欠的工资进行分阶段补发。不过经济学家也指出，亡羊补牢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政府还是要从总体上对财政收入以及支出进行一个长远有效的规划。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特朗普在上任之前一直在关注的美墨边境墙有了实质进展。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为了修建美墨边境墙，准备要拟定一份10年的规划，计划投资180亿美元。这份计划呢，是由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来草拟的，包含了很多的细节，充分地展示了总统特朗普对于修建隔离墙的一些具体的设想。从竞选的时候开始，特朗普就一直主张要修建一座隔离墙，阻止非法移民的入境。他承诺呢，这是一道高大漂亮的隔离墙，不过他一直缺少建墙的步骤、花费以及完成时间等等细节。那么这一次呢，在报告中这些细节都一一展示了出来。好，我们来听报道。 如果这个请求获得国会批准，美国将大大延长目前已经存在的约1000公里的边境屏障，使得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大约相当于美国西南边界线长度的一半。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详细列出了希望在边境安全方面投入的总共约330亿美元的费用，包括技术、人员和道路方面的资金。特朗普在竞选时曾主张在美墨边境建设一道墙，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上台后不久，他便下令修墙，并要求让墨西哥承担费用。美国国会尚未同意该项目的任何资金支出，墨西哥也屡次表示不会为修墙出钱。美国国土安全部预计，如果特朗普政府的计划进行顺利，边境墙项目将在10年的时间内逐步实施，在第一个5年所花费的总成本可能高达90亿美元，第二个5年成本预计为87亿美元。 美墨边境墙的修建终于有了具体的细节出台。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政府希望在2027年的9月加固或是更换651公里现有的隔离墙，然后再新增500公里的隔离墙，使得隔离墙总长达到1552公里，这接近了美墨之间陆地边界长度的一半。美国和墨西哥的陆地边界线大约是3340公里，之前呢，部分地方建了隔离墙。其实，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之前，美墨之间是没有隔离墙的。90年代开始，为了阻止毒贩自由往来两国的边境，美国政府修建了第一道边境墙。不过那时候，墨西哥居民仍能通过门卡进入美国，到美国工作、上学或是做生意。本世纪初，美国才开始限制墨西哥居民入境，边境墙越修越长。在圣地亚哥，边境墙一直延伸进了太平洋。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美墨边境墙的照片，绝大多数的边境墙都是如此。隔离墙的一侧是密密麻麻的墨西哥居住区，而另外一侧呢，则是广袤的美国荒野。这些年来，美国政府投入了数亿美元构筑各种物理屏障，希望将毒贩、走私者以及非法移民拒之门外。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好，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美国，我们到纽约来看看最近呢，纽约上班族们非常青睐的一种午餐方式，叫做 meal pal。对于全世界的上班族来说，午饭怎么吃是个终极难题。自己做吗？工作、夜生活都那么忙，谁有时间？出去买，选择太多，也太贵。到了饭点儿，没准还得排队。有需求就有商机。在纽约有一家创新公司，用一种全新的吃午餐的方式宠坏了纽约的上班族们。它的名字就叫 meal pal。午餐时间，总可以看到有些人匆匆忙忙走进一家餐厅，别人呢都在排大队，他们却理直气壮，直接走到队伍前头，报上名字，拿起饭就走。你以为他们在网上订了餐去取饭而已吗？才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 meal pal。那么，这个订餐平台如何来运转呢？我们来听在纽约的财经评论员陈一佳带来的报道。 我们呢询问了很多的纽约客，除了自己带饭点外卖之外，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新服务的名字 meal pal， 绝对啊是想要改变午餐市场的创新者之一。meal pal 呢既不是一般的点餐平台，也不做呢送餐快递，但是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当中，已经帮用户搞定了超过500万顿午饭，足迹更是遍布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大型城市。那 meal pal 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又帮餐饮行业解决了什么痛点呢？ meal pal is a lunch subscription service. We We make it really easy for people to get an affordable and convenient lunch every day. For consumers, lunch is really expensive. I think people don't want to or can't afford to spend $15 every day for lunch. 要加入 MailPal 呢，你需要朋友的邀请或者递交申请。用户呢有每个月12顿和20顿午餐两种选择。纽约市的价格呢是平均每顿午餐6美元上下。那每个星期日到星期四下午5点 ，MailPal 就会开始开放第二天午餐点餐的服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半关闭。 我到的时候呢，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不用排队，拿了就走。对于呢生活在又拥挤、物价又高的都市人群 ，MailPal 确实有它的卖点。而对于加入的3000多家饭店 ，MailPal 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We're really helping restaurants to grow their volume. So if a restaurant was previously able to do 100 meals in an hour, when they add in MealPal, they might suddenly be able to do 200 or 300 meals in an hour because they're making a lot of the same thing. Mary 告诉我，饭店的最大支出就是人力成本，占据所有开销的35%左右。而加入 MealPal， 饭店就可以在保持人力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大幅度的提高产出。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didn't make it, didn't anticipate for a lot of the costs involved. Well, one thing that this has going for it that it doesn't have the logistics of delivery. So I think that is one thing that would actually help this service to continue. MealPal 已经成功融资3500万美元，并且开始进入晚餐市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能否保持长期的良性发展，真正改变人们吃的体验。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跟你聊聊时尚话题，说说2018的流行色。全球权威的色彩机构潘通在本周公布了2018年度的代表色，您猜猜是什么颜色？这就是高贵的紫色。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紫色代表神秘，代表浪漫，代表成熟，它跨越了冷色和暖色，所以是一种很难驾驭的色彩。正因为如此，穿紫色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2018，给自己添一件紫色的物品吧。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报道。 潘通官网发布的消息称，2018年的代表色是编号为18-3838的紫外光色。与2017年用于缓解紧张和焦虑的绿色相比，紫外光色更有未来感。潘通公司说，紫外光色是一种强烈挑动思绪与深思的紫色调，能传达独创性、创造力及前瞻性思维，也能为我们指向未来。不过要把紫色穿上身，搭配起来确实不容易。紫色是一种象征着富贵的颜色，所以 T 台上的紫色多为真丝、皮草、天鹅绒等华丽的质地。如果觉得这些服装不太适合日常，那么在鞋盒包上选用小面积的紫色也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外，在颜色搭配方面，紫色成熟华丽，黄色灿烂活泼，如果选用大面积深浅不同的紫色，再加上局部姜黄色点缀，效果会更好。相信今年这个华丽神秘又充满未来感的紫色会充斥在时尚的大街小巷。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2018年新年伊始，加拿大广播公司最受欢迎的一个政治节目呢，推出了一个年度回望节目。他们评选出了2017年度该国的5件政治大事。之所以要回顾，是为了2018能够让国家走得更好。而加拿大评选出的本国的5件政治大事呢，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国际政治的趋势。好，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Make $50,000 a year should not pay higher taxes than people who make $250,000 a year. We've looked at, you know, some ways that people are managing their tax situation in private corporations that we think create a different tax situation for different people. There will be changes to come. They are not tax cheap. There is no suggestion that any Canadians aren't following the rules. The 73% tax rate is so fair, then why is he only applying it to the little guys on Main Street and none of his big friends on Bay Street? 首先是自由党政府税改计划一组。特鲁多自由党政府上台前和上台后都标榜自己是保护中产阶层利益的旗手，但其推出的针对医生、会计、小业主、小公司老板的税改措施却引起这些社会群体的强烈反弹，并成为反对党猛烈抨击的对象，让财政部长莫尔诺和总理特鲁多不得不处于守势。再加上财政部长莫尔诺自己没有及时申报一些财产，使得保守党们群起而攻之，指责他近水楼台先得月，身为财政部长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让自己的公司得利。第二是 NAFTA 谈判不顺。 We'll be tweaking it, we'll be doing certain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benefit both of our countries. I don't believe that the Americans are going to try to do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hurt their economy. So I think we'll end up probably terminating NAFTA at some point. Okay. So I think all he's really saying is he's keeping his options open. A negotiation where one party takes a winner-take-all approach is a negotiation that will be...may find some difficulties in reaching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强化其修改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谈判方面立场的情况下，加拿大政界和经济界从原来对 NAFTA 谈判能够顺利结束的乐观态度，变成要为没有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协议的时代做好准备的悲观态度。第三是大麻合法化。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nd street gangs are making millions of dollars of profit off of the sale of marijuana and we need to put an end to this policy that does not work.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which is introduced today seeks to legalize, strictly regulate and restrict access to cannabis and it will make Canada safer. 尽管加拿大多数省份抱怨他们没有足够时间对大麻合法化进行准备，但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决心要在2018年7月1日在加拿大全国实行大麻合法化。加拿大联邦各省政府要求从大麻销售税中分得更大的份额，并要求联邦政府支付与大麻合法化有关的警方执法方面的额外开支。第四是改善与土著人的关系。 Bringing forward concrete legislation in the coming months, possibly by next spring, to end INAC in its current form. Everything depends upon the walk and not the talk. So, but the talk is the beginning and the commitment is the start. Saying that we are sorry today is not enough. It will not erase the loneliness you have felt.It will not undo the harm you have suffered. I think it is proper for us to accept the apology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在加拿大庆祝建国150周年之际，自由党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善与土著人关系的措施，比如对加拿大近代史上强迫土著人家庭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的措施进行道歉。把一些以推行土著人儿童寄宿学校制度的历史人物命名的联邦政府建筑物改名，对大量土著人女性失踪和被杀害的问题进行公众听证调查，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改善土著人居住、饮用水、医疗和教育条件等等。第五是非法越境移民潮。 Will the Prime Minister close the loophole on the Safe Third Country Agreement, stop this problem, and ensure that asylum seekers enter Canada through legal means? You're here! Do you understand?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Yes, sir. All right? What a français maintenant? Our officials a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make sure that we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our borders while remaining a compassionate country. And I can understand the concerns that Canadians have about whether this is a shortcut, whether this is somehow uncontrolled immigration.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严格管控移民项目的立场，使得大量在美国没有永久身份的外国人采用非法越境的手段进入加拿大申请难民。2017年夏天甚至达到每天有几百名非法越境者从美国与魁北克省交界处进入加拿大的程度。加拿大不少民众对非法越境难民潮的问题感到担心。加拿大联邦议会反对党指责特鲁多自由党政府先是发出美国不欢迎、加拿大欢迎难民的信息，在出现难民潮后拿不出有效措施应对，对加拿大已经接收的难民又缺乏帮助他们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的措施等等。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加拿大评选出了2017年度该国政治生活里的五件大事。一国的大事往往折射出了全球政治变化的缩影，这五件大事呢，或多或少都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好了，下面呢，我们再来走进加拿大一个普通家庭，说普通也不普通，因为他们有九个孩子。九子之家，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好，下面我们就随加广记者赵黎的介绍走进这个大家庭。 从外表看，格鲁一家的房子和其他的家庭没什么不同，进到房子里面，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一对父母正带着九个孩子在厨房里忙碌着，走来走去，父母们在准备晚餐。这个庞大家庭的父亲是37岁的帕斯卡·格鲁，母亲是34岁的塔拉·劳森，而且塔拉已经怀孕6个月，他们正等待着自己第10个孩子的来临。 Notre vie est avec les enfants. On passe notre vie, on est dévoué à eux. On donne notre 110% à chaque année. 父亲帕斯卡说：“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他们，把110%的精力给了他们。”对于格鲁一家来说，要带着年龄从1岁到16岁不等的9个孩子，全家一起出动，去嘈杂混乱的购物中心，并不是件小事，的确需要有组织、有纪律。 On est arrivé ici à 11h. On a commencé à se préparer, je dirais, vers 8h30 ce matin. Tu sais, faire la petite routine normale de la matinée. Après ça, tout le monde s'habille, les dents, les cheveux. 母亲塔拉说。我们早上8:30起床，刷牙、洗脸、梳头发，然后吃早点，穿上外套和靴子，坐上面包车，终于在11:30到了位于西岛的购物中心。一大家子11个人推着拉着抱着，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父亲帕斯卡只有17岁，母亲塔拉是19岁。第一个孩子刚满几个月，第二个孩子已经在路上了。这对年轻的父母也没怎么多想，孩子就一个个来到了人世，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形成了。现在帕斯卡和塔拉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他们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家庭上，而且觉得其乐无穷，没什么可抱怨的。当然人口多，生活多少会受到些限制。 On trouve du temps, mais c'est pas des grosses sorties ou des voyages. On n'a jamais connu ça. Puis j'imagine, vu qu'on l'a jamais connu, on trouve pas que ça nous manque. 塔拉说，我们没有出去旅行过。不过，既然没旅行过，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想它。有九个孩子，购买礼物可是笔不小的开销。所以格鲁一家都是早早就开始进行策划和准备。 Un an d'avance. Alors, tu sais, quand Noël finit, on commence déjà à préparer pour le prochain. 塔拉说，要提前1年做准备。他说，他很早就开始准备给每个孩子的礼物清单，一旦有商店进行打折，他肯定不会放过机会。这对父母有一个共同目标，这就是把的魔力播撒到孩子们的心中。等孩子长大成人了，他们也会把这一魔力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 Tu peux pas acheter des souvenirs à Noël. C'est vraiment quelque chose qu'il faut que tu crées pour tes enfants. Puis c'est ça qui est primordial pour nous, c'est de créer des beaux moments. On veut qu'ils se souviennent des fêtes, des soupers de Noël, qu'on avait des tourtières à la dinde, tu sais, les jambons et tout ça sur la table. 母亲塔拉说，这得是你专门为孩子们创造的东西。父亲帕斯卡接着说，我们想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记忆，希望他们记得桌子上的肉馅饼、火鸡、火腿，晚餐时的情景。塔拉和帕斯卡表示，对我们来说，首先是我们的家庭。 好，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加拿大一个普通的家庭，但是呢，这个家庭在新年假期引起了关注，因为呢，他们的第十个孩子即将出生了。一个普通而又庞大的家庭，每天上演着人生的悲欢喜乐，想来很有意思。不过呢，为父母的也一定是特别的辛苦。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方网站ww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请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接收外语广播每天的英语学习资料以及我们的最新线下活动。好，各位朋友，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道之行近期播出。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